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童音，第66集。何修一想，柳阳亭很清楚左然骂他全是因为自己，这事儿左然粉丝也都知道，因此呢正应了识时务者为俊杰那句话。柳阳亭决定尝试与何修义握手言和，若当事人不再介意，左然粉丝也就只好算了，就算不行，等电视剧宣传，不管真情假意，疯狂秀上一波，换人冰释，两个人是好朋友，而自己呢为了电视剧收视率也不会公开打他脸，这样之前的事了结了，让之前的人群散了，柳阳亭他便能重新走红。左然声音冷到了北极， 齐路哪个公司出的可以让柳阳亭抢到那个角色？ 抢角色这事儿很常见，不过真想抢倒还是需要本事的。 是巧克力娱乐。 左然点了点头。 怪不得那边可以砸钱买角，柳阳亭的公司不算太大，好不容易捧出来一个，不甘心吧，也不知道砸了多少才把角色抢到手里。修义，辞演吧。 辞演？ 柳阳亭是在利用你。 对， 而且我担心他再欺负你。 这次左然无法陪着何修义，何修义有点好笑地问，辞演？ 辞了。明天就是签约仪式，换句话说，今天没到签约仪式，随时反悔，打到法院也不怕的。 临时反悔，为人带去麻烦，总归是不好的，肯定会被骂的。 左然那长长的眼睫毛动了动。 就说跟万里龙沙的档期冲突，你先签了万里龙沙，无法先演什么歧路了。 万里龙沙已经杀青了。 简单，就说左导首次指导，后期发现了一些问题，需要补拍一些个别镜头，因此只能辞演歧路，好吗？ 不好，显得左导水平有限，对于未来的发展不利。 没事。 左然十分清楚何修义性格淡，上次若是自己不在，严审严的是个别人，那一耳光肯定就抽上了。何修义见左然显然不大冷静，伸出手在左然脸上扯了一扯。 左然，亲爱的，我已经答应了齐路的主创团队，将会饰演剧中兄长那个角色，我不想只因为与柳阳亭不和便在签约前天晚上突然食言。当初点头那时候，我根本不知道另一个主演究竟会是哪位，这说明我已经同意接受剧组任何安排，没有附加条款。当然了，剧组临时换角这行为很那个，该怎么讲，但它是剧组与被换演员之间的问题，不是我。 左然，我是一个专业演员，负责表演剧情，永远不会提出诸多要求的，用谁或者不用谁这种事儿。越界了，组建团队那是制片导演的事情。而且我很喜欢兄长这一角色，我希望亲手捏塑，为他注入灵魂。为什么要因为柳阳亭那家伙就放弃准备了这么久的角色？左然，你也知道我一直在背词揣摩人物心理，现在因为柳阳亭就放弃，我不甘心，我不想再被他耽误时间和精力了。真的没关系的，怕他干什么呢，我都30多岁了。 可我实在是担心 柳阳亭那个人，外表单纯，实则嫉妒成性，不能疏忽。 没什么好担心，他是能把你从我身边带走， 还是能把我从你的身边带走啊。除了这两件事都无所谓。 对于被黑之类，何修义真的无所谓。他一不想成名，二不想钱，能有什么？最重要的便是左然，无论是谁都抢不走。 何修义又淡淡的道，既然他一定要与我演双主角，为此宁可砸钱抢角，那就帮他实现这个梦想好了。这点善良还是要有的，我将会用演技彻彻底底碾压，让他明白，从一开始他想用我衬托他自己的水平，便是一个不自量力的错误决定。现在再凑过来，更是目盲耳塞，找死。 对于普通观众来说，演技这个东西只能从对比中看出好坏高下，单看可能没有什么，可若是与实力派的对戏，便会显得非常尴尬，被衬托成一根木头。柳阳亭一直以来的路线就是小帅哥里边演技最好的，他的粉丝们也一直拿这个吹，倘若在歧路一剧中原形毕露，被相似长相的何修义秒杀掉，还是被相似长相并且曾被自己狠狠拉踩过的何修义秒杀掉，粉的尊严便会更所剩无几了。 修义， 除非这一年多柳阳亭的演技进步很多，不，那也没事儿，我比所有人都更加努力，而且还有你在帮我，我一直在进步啊。 有了左然之后，何修以飞速的进步，曾经十分在意的6年空白期都不是事儿了。 不记得二战期间哪位将军在演讲中讲过这么一句话，如果他们想要灭亡，那么就给他们灭亡。这句话送给柳阳亭吧。 说这话时，何修义的臀部轻轻靠着桌子，有些懒散，他的声音不大，却有种威压感。何修义只有在说起演戏时才会露出一种仿佛可以睥睨天下的神采。左然从椅子里边站了起来，面对何修义沉默半晌后，突然伸手搂住对方的腰，并让何修义坐在桌子上。 左然分开何修义两条腿往前走了2步，站在距离何修义很近的地方注视对方。 左然棕色的眸子仿佛好像是流动的湖泊，里边光芒闪烁。何修义敞着一双腿回望左然，心脏突然砰砰的直跳，无法平静。两人眼睛之间只隔了几厘米，互相凝望。看着映在彼此眼瞳中的自己，良久之后越凑越近，直到似乎已经可以交换呼吸了。 接吻吗？ 好啊。 于是左然吻了上去，卷住对方舌头，霸道却不失温柔。何修义夹住左然的腰，十分努力地回应着。何修义很清楚对方渴望自己，可他还有一点没有准备完毕。再说拍家族时，他感受过左影帝狰狞的尺寸，有一点怕。他当时还想呢，左影帝将来的伴侣真是可怜，没想到这是一个 flag。 一吻结束，何修义将手腕搭在左然肩上，想了想， 明天签字是要被摄像的。 对。 嗯，我的字不好看，你能教教我吗？ 行啊。 左然坐回椅子，捉住何修义一手手腕一扯，令何修义背对自己，而后握着对方的腰一带，让何修义坐在自己大腿上面。接着左然抽出一支黑色的秀丽笔，拔开笔帽，工工整整地写下了何修义三个字，末了看看，在义字后面又补了颗小桃心。左然将笔塞进何修义的手里，帮他调整了下握笔姿势，把住何修义的右手，引导着他慢慢写下一个何字。 上次教过， 较长的笔画行笔慢，较短的笔画行笔快。索然的手大了一圈，正好完完全全包裹着他的手。灼热体温透过皮肤熨烫血液，何修义有一点羞耻。修，最后是义，横竖稍慢，撇快捺慢。义字分为三部分，一次心，这名字好像是有什么好兆头，一辈子只喜欢一个人。左然带何修义写了十来遍，何修义又自己写了十来遍，觉得这三个字似乎还真有了不少长进。 好像太像你写的了，字体结构连笔方式全都一样。 那又怎么样？ 没事儿。 何修义又写了几遍何修义，忽然问左然， 今天下午还有晚上你有什么工作上的活动没有？ 有，中午得见几个中宣部的领导，星空传媒的 CEO 还有管发行的赵总也会跟我一起，主要还是讲述一下万里龙沙这部电影的特别之处吧，看他能不能得到一些来自政府方面的支持。下午可能要继续伺候那些人，晚餐在哪里吃目前还没决定呢。 那你忙你的。等等， 何修义想起了什么事情， 星空传媒的赵总不是玩得很凶吗？总在夜店流连，怀里搂着明星。 算是吧。 啊，跟他在一起。 说着何修义又拔开了秀丽笔的笔帽，夹烟时的使用食指中指夹着，另一只手忽然摸到了左然的脖子，把他黑色衬衣的纽扣拧开两颗，又将左然左侧那片衬衣向外向下扒了一点，露出一点胸肌，而后趴近了些，就在左然胸肌上边心脏所在的位置上提笔写了一个何修义，用的就是左然方才教的方法。 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。